归策列传第六十八。太史公曰：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，兴动事业，何尝不保卜筮以助善？唐虞以上不可计矣。自三代之兴，各具真祥，涂山之赵从而下启示，飞燕之卜舜故殷兴，白骨之士集故周望，王者决定诸夷，参以卜筮，断以其规，不义之道也。蛮夷低羌虽无君臣之序，亦有决夷之卜，或以金石，或以草木，国不同俗，然皆可以战伐攻击，推兵求胜，各信其神，以知来世。略闻夏殷欲卜者，乃取其龟，以则弃去之，以为龟藏则不灵，其久则不神。至周氏之卜官，常保藏其龟，又其大小先后各有所上，要其龟等耳。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，决疑无不见，其设积神求问之道者，以为后世衰微，余不失志，人各自安，化分为百事，道散而无垠，故推归之至微，要结于精神也。或以为昆虫之所长，圣人不能与争，其处吉凶别然否，多重于人。至高祖时，殷勤太卜官，天下始定，兵革未息，及孝惠享国日少，吕后女主，孝文孝景因袭掌故，魏皇蒋氏虽父子仇官，世世相传，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。至今上即位，博开异能之路，悉研百端之学，通一技之事，贤德自孝，绝伦超其者为幼，无所阿私。数年之间，太卜大吉，会上欲击匈奴，西壤大渊，南收百越，卜筮至欲见表象，先图其利，即猛将推风直捷，获胜于彼，而其归十日亦有利于此，上游加益，赏赐至获数千万，如丘子明之属，富亦贵宠，轻于朝廷。至以卜筮设古道，巫蛊实获贫众，素有睚眦不快，因功行诛，自意所伤，以破足灭门者不可生数。百僚荡恐，皆曰归策能言。后视觉兼穷，一诛三族。夫捧策定数，卓归观照，变化无穷，是以择贤而用瞻焉，可谓圣人重视者乎？周公卜三归，而武王有抽，纣为暴虐，而元归不沾。晋文将定襄王之位，不得皇帝之诏，足受同公之命。献公贪骊姬之色，卜而诏有口相，其祸竟留武氏。楚陵将被周氏，卜而归逆，终被甘溪之败。赵应信成于内，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，可不谓两合者哉？君子未服轻卜筮无神明者，悖悖人道，信真祥者，鬼神不得其正，故书见积疑，五谋而卜筮居其二，五瞻从其多，名有而不专之道也。于至江南，观其形势， 问其长老，云归千岁乃由莲叶之上，其百径共一根，又其所生，兽无虎狼，草无毒士。江傍家人常续归印祀之，以为能导引志气，有益于助衰养老，岂不信哉？楚先生曰：臣已通经术，授业博士，至春秋，以高帝为郎，幸得宿位，出入宫殿中十有余年，妾号太史公传。太史公之传曰：三王不同归，四夷各一补，然各绝吉凶，略窥其要，故作归策列传。臣往来长安中，求归策列传不能得，故知大补官，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，写取归策补事，编于下方。闻古皇帝三王发动举事，必先决其归。传曰：下有茯苓，上有兔丝，上有蹈旗，下有神龟。所谓茯苓者，在兔丝之下，状似飞鸟之形。新雨已，天清静无风，以叶烧兔丝去之。即以钩竹此地，竹之火灭，即祭其处，以新布四丈环置之，明即攫取之，入四尺至七尺得矣，过七尺不可得。茯苓者，千岁松根也，食之不死。闻其生满百径者，其下必有神龟守之，其上常有青云覆之。传曰：天下和平，王道德，而其经长丈，其从生满百经。仿今世取其者，不能重古法度，不能得满百经长丈者，取八十经以上，其长八尺，即难得也。人民好用卦者，取满六十经以上，长满六尺者，即可用矣。既曰：能得民归者，财物归之，家必大富至千万。一曰北斗归，二曰南辰归，三曰五星归，四曰八风归，五曰二十八宿归，六曰日月归，七曰九州归，八曰玉归，凡八名归，归途各有文在腹下，文云云者，此某之归也。略记其大旨，不写其图。取此归，不必满尺二寸，民人得长七八寸，可保矣。今服珠玉宝器，虽有所深藏，必见其光，必出其神明，其此之谓乎？故欲处于山而木润，渊生珠而暗不枯者，润泽之所佳也。明月之珠出于江海，藏于蚌中，绝龙服之，王者得之，常有天下，四夷宾服，能得百经奇，并得其下归以补者，百言百荡，足以决吉凶。神龟出于江水中，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，书太卜官。太卜官因以吉日，替取其腹下甲，龟千岁乃满尺二寸。王者发军行将，必钻龟庙堂之上，以决吉凶。今高庙中有龟室，藏纳以为神宝。传曰：取前足闹鼓穿佩之，取龟至是西北于玄之， 已入深山大林中，不获。臣为郎时，见万壁石珠方，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。嘉林者，兽无虎狼，鸟无吃枭，草无毒蚀，野火不及，斧金不至，是为嘉林。龟在其中，常巢于方莲之上。左胁书文曰：甲子重光，得我者匹夫为人君，有土政，诸侯得我为帝王。求之于白蛇盘须林中者，斋戒以待，怡然状如有人来告之。因以较久脱发，求之三宿而得。由是观之，岂不伟哉？故归可不敬于南方老人用归之床足，行二十余岁，老人死，移床，龟上生不死。龟能行气导引，问者曰：龟至神若此，然太卜官得生龟，何谓折杀取其甲乎？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，续制之，家因大富，与人意欲遣去，人教杀之勿遣，遣之破人家。龟见梦曰：送我水中，无杀无也。其家终杀之，杀之后身死，家不利。人民与君王者异道，人民得名龟，其状类不宜杀也。以亡古故事言之，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。宋元王时得龟，亦杀而用之。今连其事于左方，令好事者观则其中焉。宋元王二年，将使神龟始于河，至于泉阳。愚者欲居，举网得而求之，置之笼中。夜半，归来见梦于宋元王曰：我为将使于河，而木网当无路，泉阳欲居得我，我不能去，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语。王有得意，故来告诉。元王惕然而悟，乃召博士魏平而问之曰：今寡人梦见一丈夫，眼颈而长头，依玄秀之衣而乘资车，来见梦于寡人曰：我为将使于河，而木网当无道，泉阳欲居得我，我不能去，身在患中，莫可告语。王有得意，故来告诉，是何物也？魏平乃原世而起，仰天而视月之光，观斗所指，定日楚乡。规矩为辅，复以权衡，四为以定，八卦相望，视其吉凶，借重先现。乃对元王曰：今昔人子，秀在牵牛，河水大会，鬼神相谋，汉正南北，江河固期，南风新至，将使先来，白云拥汉，万物尽流，斗柄指日，使者当求，悬浮而乘资车，其名为龟。王即使人问而求之，王曰：善。于是王乃使人持而往问泉阳令曰：愚者几何家？谁名为玉居？玉居得归，见梦于王，王故使我求之。泉阳令乃使吏按及仕途，水上愚者五十五家，上流之庐名为玉居。 全阳令曰：“诺。”乃与使者持而问玉居曰：“今夕汝于何得？”玉居曰：“夜半时举往得归。”使者曰：“今归安在？”曰：“在笼中。”使者曰：“王之子得归，故使我求之。”玉居曰：“诺。”即系归而出之笼中，献使者。使者再行，出于泉阳之门，正昼无见，风雨晦明，云盖其上，五彩青黄，雷雨并起，风降而行，入于端门，见于东厢，身如流水，润泽有光，望见元王沿颈而前，三步而止，缩颈而却，复其故处。元王见而怪之，问魏平曰：“归见寡人沿颈而前，是何望也？缩颈而复，是何当也？”魏平对曰：“归在患中，而终希求。王有得意，使人活之。今沿颈而前，以当谢也；缩颈而却，欲即去也。”元王曰：“善哉，神智如此乎？不可久留，去驾送归，勿令失期。”魏平对曰：“归者是天下之宝也，先得此归者为天子，且时言时当，时战时胜，生于深渊，长于黄土，知天之道，明于上古，有三千岁不出其域，安平静正，动不用力，受蔽天地，莫知其极，与物变化，四时变色，居而自逆，伏而不食，春苍夏黄，秋白冬黑，明于阴阳，审于行德，先知利害，察于祸福，以言而当，以战而胜，王能保之，诸侯尽服，王务前也，以安社稷。”元王曰：“归甚神灵，降于上天，陷于深渊，在患难中，以我为贤，德厚而忠信，故来告寡人。寡人若不前也，是愚者也。愚者利其肉，寡人贪其利，下不为人，上为无德，君臣无礼，何从有福？寡人不忍，奈何勿遣？”魏平对曰：“不然，臣闻圣德不报，众祭不归，天与不受，天夺之宝。今归周流天下，还复其所，上至苍天，下薄泥土，还遍九州，未尝愧辱，无所积留。今至泉阳，愚者辱而求之，王虽遣之，将何必怒，务求报仇。自以为亲，因神与谋，饮与不济，水不可治，若为枯旱，风而扬哀，蝗虫暴生，百姓失食。王行仁义，其罚必来，此无他故，其虫在归，后虽悔之，岂有疾哉？王勿遣也。”元王慨然而叹曰：“夫逆人之始，绝人之谋，是不报乎？取人之有以自为宝，是不强乎？”寡人闻之，报德者必报王，强取者必无后功，桀纣暴强，身死国亡。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， 江河为汤武，我为桀纣，未见其利，恐离其咎。寡人狐疑，安适此宝，去驾送归，勿令久留。魏平对曰：不然，亡其无患。天地之间，垒石为山，高而不坏，地德为安。故云：物或危而固安，或轻而不可迁。人或忠信而不如淡慢，或丑恶而贻大官，或美好佳丽而为众人患。非神圣人，莫能尽言。春秋冬夏，或暑或寒，寒暑不和，贼气相煎。同岁一节，其实使然。故令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或为仁义，或为暴强。暴强有相，仁义有实。万物尽然，不可生智。大王听臣，臣请息言之。天出五色，以辨白黑；地生五谷，以知善恶。人民莫之辨也，与禽兽相若。古居而学处，不知田作。天下祸乱，阴阳相错。匆匆急急，通而不相则。妖孽硕见，传为单薄。圣人别其生，使无相惑。禽兽有聘母，置之山原；鸟有雌雄，不知林泽。有介之虫，置之溪谷。故牧人民为之成郭，内经驴树，外为阡陌。夫妻男女，覆之田宅，列其室屋，为之徒籍，别其名族。立官致吏，劝以绝路，亦以桑麻，养以五谷，耕之忧之，锄之耨之。口得所事，目得所美，身受其利，以事观之，非强不治。故曰：田者不强，群仓不盈；商贾不强，不得其盈；妇女不强，布帛不精；官欲不强，其事不成；大将不强，足不使令；侯王不强，末世无名。故云：强者，事之始也，分之理也，物之计也。所求于强，无不有也。王以为不然，王独不闻玉犊之志出于昆山，明月之珠出于四海，捐石判棒传脉于世，圣人得之以为大宝，大宝所在乃为天子。今王自以为暴，不如判棒于海也；自以为强，不过捐石于昆山也。取者无咎，保者无患。今归使来敌往，而遭愚者得之，见梦自言，是国之宝也，王何忧焉？元王曰：不然，寡人闻之，见者福也，愚者贼也。人主听愚，是愚祸也。虽然，祸不妄至，福不图来。天地和气，以生百财。阴阳有分，不离四时。时又二月，日至为期。圣人彻焉，身乃无灾。明王用之，人莫敢欺。故云：福之至也，人自生之；祸之至也，人自成之。祸与福同，行与德双。圣人察之，以知吉凶。桀纣之时，与天争功，庸恶鬼神，使不得通。是故已无道矣。愚臣又众， 皆有愚臣，名曰赵良，教为无道，劝以贪狼。细汤下台，杀关龙旁，左右恐死，偷于鱼旁。国危于雷卵，皆曰无伤，称乐万岁，或曰未央。闭其耳目，与之诈狂。汤族伐桀，身死国亡。听其愚臣，身独受殃。春秋著之，至今不忘。纣有愚臣，名曰左强，夸而目巧，教为相郎。将至于天，又有玉床。西域之气，向柱而更。圣人剖其心，壮士斩其横。箕子恐死，披发扬狂。杀周太子立，求文王昌。投之时事，将以西至明。因竟活之，与之俱亡。入于周地，得太公望。兴卒聚兵，与纣相攻。文王病死，再师以行。太子发代将，号为武王，战于牧野，破之华山之阳。纣不胜，败而还走，为之相郎。自杀宣室，身死不葬。头悬车枕，驷马夜行。寡人念其如此，常如晚汤。世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，然而大傲，欲无厌食，举世而喜高，贪恨而骄，不用忠信，听其愚臣，而为天下笑。今寡人之邦，举诸侯之间，增不如秋毫，举世不当，又安王逃。魏平对曰：不然，何虽神贤，不如昆仑之山；江之原理，不如四海。而人尚夺取其宝，诸侯争之，兵革为起。小国见亡，大国危殆，杀人父兄，掳人妻子，残国灭庙，以争此宝。战功纷争，是暴强也。故云：取之以暴强，而治以文理，无逆四时，必亲贤士，与阴阳化，鬼神为始，通于天地，与之为友。诸侯宾服，民众殷喜，邦家安宁，与世更始。汤武行之，乃取天子。春秋著之，以为经济。王不自称汤武，而自比桀纣。桀纣为暴强也，故以为常。桀为瓦氏，纣为相郎，争思卓之，勿以废盲。覆敛无度，杀戮无方，杀人六畜，以尾为囊。囊成其穴，与人悬而射之，与天地争强。逆乱四时，显百鬼长，见者者死，愚者在旁。圣人伏逆，百姓莫行。天朔枯旱，国多妖降，鸣虫碎声，五谷不成，民不安其处，鬼神不祥。飘风日起，正昼晦明，日月并逐，灭息无光，烈星奔乱，皆绝纪纲。以事观之，安得久长？虽无汤武，实故当亡。故汤伐桀，武王克纣，其实使然，乃为天子，子孙续世，终身无咎。后世称之，至今不已。是皆当时而行，见势而强，乃能成其帝王。今归大宝也， 为圣人使传之贤王，不用手足，雷电将之，风雨送之，流水行之，侯王有德，乃当得之。今王有德而当此宝，恐不敢受，王若遣之，宋必有咎，后虽悔之，亦无及矣。元王大悦而喜，于是元王向日而谢，再拜而受，择日斋戒，假以罪粮，乃行白制，给予溧阳，以血灌龟于坛中央，以刀剥之，身全不伤，服酒礼之，横其腹肠，经之补之，必治其疮。李达与李闻相错迎，使公瞻之，所言尽当，邦服众宝，闻于旁乡，杀牛取革，披正之铜，草木必分，化为甲兵，战胜攻取，莫如元王。元王之时，魏平向宋，宋国最强，归之利也。故云，神智能见梦于元王，而不能自出愚者之笼，身能食言尽当，不能通使于河，环抱于江。贤能令人战胜攻取，不能自解于刀锋，免波刺之患。圣能先知极见，而不能令魏平无言。言是百全，至身而挛，当时不利，又焉是贤？贤者有恒长，是有释然。是故明有所不见，听有所不闻。人虽贤，不能左化方，右化圆。日月之明，而时必于浮云。一明善射，不如雄渠旁门。与名为变质，而不能胜鬼神。地柱折，天固无传，又奈何责人于权？孔子闻之曰：神龟之吉凶，而古直空枯，日为德而君于天下，辱于三族之屋，月为行而相左，见食于蛤蟆，为辱于雀，腾蛇之神而待于吉居，竹外有节理，中直空虚，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，日辰不全，故有孤虚，黄金有疵，白玉有瑕，事有所急，亦有所徐，物有所居，亦有所惧，王有所恕，亦有所疏，人有所贵，亦有所不如，何可而是乎？物安可全乎？天上不全，故视为屋，不成三瓦而沉之，以应之天。天下有皆，物不全乃生也。楚先生曰：愚者举网而得神龟，龟自见梦宋元王，元王召博士魏平，告以梦龟状。平运势，定日月，分横度，视吉凶，瞻龟与物色同。平见王留神龟，以为国众宝，美矣。古者视必称龟者，以其令名，所从来久矣，于数而为传。